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这句约话叫我们。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一段青春，又是一年毕业季，又到了许多校园情侣说再见的时候。据说每年这个时候，很多的大学生会在毕业季选择分手，总共占80%以上。这个原因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归纳一下，不过如此。首先是因为异地，一个想要留在家乡，一个想去远方闯荡。大学时候天天腻在一起，而毕业后却要面临异地。面对这样现实的考验，大多数人接受不了，于是选择分手。这位朋友叫左小雨，他说：你好，我前段时间和男友分手了，原因是我和他马上要毕业生考试，然后就走， 打算回家找工作，而我不打算和他一起去他的家乡。于是我们就选择和平分开。可分手之后，他把我的联系方式都给拉黑了，只留了一个微信。其实我挺伤心的，虽然当时是我提出的分手，但过了半个多月，我觉得我还放不下。有一次我和室友出去买东西，刚好碰见了他，看见他的那一刻，我发现我后悔了，为什么我当时就那么轻易的放手呢？所以我现在很想挽回，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有他的微信，我该如何重新把他拉回来？他没有在微信里把你拉黑吗？微微一笑，我注意到你之后的反应。毕业说分手有两种后果，一种是恨，一种是回忆。你要先判断如今的他是哪一种，他是恨你，还是希望有一天他会陷入到一种美好的回忆里。如果是后者，那是有希望的。要不你可以试探一下他，用微信送他一首歌，这首歌就叫《我们的十年》。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飞舞夜空中，一次次旋转着脚尖。因为曾和你遇见，青春才如此特别，微光的尘埃碰撞出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 我们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我是吴周彤，今天我们站在毕业的路口，说说分手，没有什么伤感的，很多都是美好的回忆，当然还有现实的残酷。很多毕业生选择分手的原因是对未来的规划不一样，有的想继续的深造，有的想工作，不同的未来注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甚至一个人选择学文和学理都有可能分开，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生活是一种选择，有时候不同的选择只能是导致分开。这位朋友叫无敌萌萌，他说，你好，最近我遇到问题了，我快毕业了，和女友闹了一些矛盾分手了，可我们是很有名的大学，比较般配，分手后呢，家里给介绍了一个女生，家境不错，可是双方见了家长正式相亲之后才知道这个女孩是个专科。于是我现在很纠结，因为我对学历还是很看重的，喜欢和聪明的人打交道，但是怎么办呢？介绍人很看好我，又不能够辜负她的一番美意，而且呢，这个女孩头一次见面对我还挺热情的，好像除了学历低一点没啥缺点，可是我就是过不去心里的坎儿。我还在想毕业时分手的女友。当然你选择回忆而不愿面对现实，你看中女孩的学历，那只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中国有句俗话，这句话是错误的，叫女子无才是什么来着，其实这句话啊，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男人的一种诉求。其实我个人觉得啊，一段婚姻要稳定持久，有一定落差是好事儿，这不是大男子主义，因为需要有一种服从、辅佐或者是环境。所以你比他学历高一些，对未来的家庭其实是有利的。当然这样的分析都躲不过感情的清晰。也许你最想说的是这样一句话，这首歌就叫不说再见。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越半娘半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也却因离开你失眠。那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愁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 我相信我们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不说再见，可还是走了。在毕业的路口，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脚印。泪水有没有不重要，关键是未来呢？很多人分手是因为马上进入社会后面临的问题让他们没有办法再保持青春爱情的那种珍贵。大学时候每天要考虑的只是中午吃什么，周末去哪玩，毕业之后首先要考虑这个月挣多少，什么时候可以把首付付了，怎么能够去完成自己，怎么能够去完成这个月的计划。当从原来的随心所欲，两个人可以挤在一起很小的屋子里，为了5块钱的外卖费算计的时候，而现在的现实却让人接受不了，于是只好分手。这个网友叫左手是梦想，右手是宇宙，他说我俩都不是本地人，毕业后跟女朋友到广州打拼，住在打开门就是床没有窗的小出租屋里。当时觉得以前幻想的所有都是骗人的童话，两个人微薄的工资，除了房租和饭钱，偶尔买点东西改善生活，存不下钱。有一天晚上他抱着我哭，说很怕，因为刚毕业我们都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给自己信心，给他安全感，而且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现实是多么需要经济基础才能把感情维持下去。我真的很担忧，请告诉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也经历过，我只能告诉你这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我们只能用爱来冲击，你要知道感情就是用来抵御现实的。条件差，过一段时间习惯就好了，而且一切希望你们努力去奋斗去改变。而现在我只能送你这首歌，两个字，习惯。 隔着遥远的距离，黑夜吞没我和你，后知后觉我已失去了自己，只能远远地望着你，无声无息，静寂回忆。

十五桌头。青春有时候就像一道菜，或者说一道佳肴，即使它的味道不好，但至少装菜的盘子很漂亮。所以对于在毕业时说分手的恋情，没必要在离开的时候难过，甚至是崩溃。毕业的时候，感情不需要学位吧，不需要文凭，如果需要，就是分手的理由和分手后的选择。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毕业说分手。有一首歌叫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听一下，听听此刻我想和你说什么。 有一些话从来没说，以为不说也懂得，我们都害怕太浮夸，这世界有过于虚假，原谅我吗？你的话让我没太多惊讶，总以为激情已升华，并不是热情已蒸发，还不想当时也把经营规划它，真的爱不必可以吧。 在一起就真的只要在一起就行了， 无关收入、家庭、未来，那几年美好。而毕业的时候真的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要考虑的不只是爱或不爱，还有距离、收入、家境、未来等等。有时候你会想如何规划两个人的未来，想着想着结果竟然是只能分手。这位叫木桃的朋友在网上给我留言说，高三我们才分到一个班，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关系就很好，就像跟他同桌的女生对我说的那样，感觉他特别冷，很难交朋友，但是看你们每天觉得关系特别好，打打闹闹。但是这些打打闹闹的日子我并不记得，甚至我跟他谁先说话的我都不记得，怎么在一起玩也不记得。我只记得高考之后我跟他表白，后来我们就在一起，毕业季我们还在一起，但是他却说他不爱我了，于是我们就分了手。有人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但总给我一个理由啊，他竟然就说他不爱我了。看完你的留言，我等了半天，我需要我自己设身处地地去想你此刻的感受。但是我需要告诉你的是，校园通常就是初恋的地方，恋之初人本善，这很正常，于是有了那些美好的回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留下美好的回忆，记住那个初恋的地方。这首歌是我专门给你挑的。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地上是。 地方，是在宿舍楼下的那棵树下吗？而如今我们依然选择那个地方说再见。毕业季成了许多大学情侣的分手季，曾经紧紧相拥的宿舍楼下也变成了最后说分手的地点。这位叫 Mary 的朋友，他给我留言说，现在的男友是我的初恋，初中三年的同班同学，当年暑假初中毕业后在一起热恋了1年8个月，我出国了，这代表着我们要开始异地恋了。曾经看过一段话，你输给的不是距离，是爱情以及和你的抗孤单能力，现在我需要你送我一句月话。好，既然你走到了毕业说分手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你现在面临的是距离的考验，那我只好用这首歌来回复你了，它就叫爱了很久的朋友。这句话或者说这首歌的意思是想告诉你，有时候爱了很久还是会成为朋友，你先要做这样的心理准备，只有这样，也许朋友才会最后到白头。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写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钱